生活态度就喺呢度。你听紧嘅系 hkpinet.com， 我系恋爱小天后。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哇！喺度同呢啲网友咧讲声唔好意思先。啲啱啱嗰只精稿咧，上次有好多人投诉啦， 好多人 就话系啊，屌你话唔够霸气，啲霸气得你又唔正经系嘛？跟住你把声即系有啲作咗，我唔知啦。即系总之即系话即系喂，你如果你即系霸气啲，应该搵把男声嘅，即系好似阿陈明啊呢啲咁样 教主咧，或者 教主 系啊，不如搵阿教主即系整个 jingle 都好 系嘛？咁你要砌你要砌声喎，逐执字粒咁样执噶喎，大佬系嘛？佢唔会嘅，真系咁样同你录啊，系嘛哥？嗱，你讲起教主，唉，讲开又讲，唔想讲啊，唉，又话要活喺个阴影底下，啱啱先？不过唔紧要啦，唉，即系嗱，你就系讲一个指标简单，即系呢样嘢唔系讲嘅。系嘛？屌你！即系你，我哋自己本身呢个礼拜啦， 系啊， 个零礼拜开始啦，我哋开始喺嗰个网站嗰度开始写文啦。 嗯， 其实我哋系要收集一啲文章嘅，咁但系当然我哋要做起个头先，要自己写一啲文先，系嘛？咁但系即系你见到而家我哋即系个网站里边有五六篇文啦，但系屌你，原来即系其实系除咗一篇系金英写嘅，全捻部都阿龙你写嘅，系嘛？即系呢个我哋即刻即系写翻睇翻个 kick way 啦。啊！即系话原来啊，玉敏嘅阴影原来真系几少得嘅，大佬 喂都过200 like 嘅，都唔知点解会咁样。 即系原来最多 like 嘅， 咁你相对人哋嗰啲系争好远啦， 系嘛？ 系啊， 喂，即系我唔明嗱、啊，如果佢阴影系咁 sell 得嘅，你真系好反省一下，点解人哋闹你会多人听咧？喂，即系你要问下自己话个啱啱先啊？ 咁佢有棱角啊嘛，有争议性嘅人物 系咩？ 喂，佢有争议性到喂，连第一大网台嘅阿萧生。都特登开一节即系讲佢，而家 而且好多料爆喎、啊。喂，你有冇料爆先？喂，你真系 你想爆咩料先？ 完全俾人比下去啊，哥！真系喂 喂，佢嗱我接翻阿老萧讲咧，即系呢个贵宾厅乞衣啦，即系澳门赌场啦。其实佢喺香港嘅赌场都系咁噶啦，香港嘅赌场得一个啫， 即系香港赛马会咯， 香港赛马会啫。 吓， 你都知佢阿哥又唔系马会会员嘅。但系佢经常点解可以去商房咧？就 系、 是、跟住啲马主啊嘛，跟住啲富豪去啊嘛， 系我贵宾厅乞衣 啊！嗰啲系咪叫贵宾厅定系叫商房？我都唔记得叫咩名，因为 商房都要贵宾先入得嘅。 即系我因为我唔赌马，我唔识啦。 即系阿边个？我哋嘅即系行走天下 Kelvin， 佢即系间唔中见到阿郁敏兄啦，都 唔系佢经常去做咩咧？嗱、 啊， 我听讲嘅啫吓，我都唔系好信嘅，不过即系听讲啦，咁就。佢咪經常去問啲富豪攞 tips 咯， 係咩？ 係、 哦、 啊，佢唔單止，其實佢唔入得噶嘛，即係除非你係即係跟一個馬主嘅啫嘛，係 啊， 係咪？咁佢咪次次跟唔同人去咯？ 哦，即係佢都係靠黐嘅。 咁、啊、跟住咧，你又扮馬主就走落沙圈咯， 係咩？ 係嘛、啊？喂，你一係就申請個馬會會籍啦。咁、啊、但據我所知咧，就是、因為佢阿哥係申請唔到啊。 咦？點解會咁啊？ 喂，你唔知佢個，我聽人講咧，就係、是、已經係啲，因為一定係 voting members， 好似話要兩個嘅，即係去提名你先可以得嘅。 嚇！以佢嘅人脈唔難啦、啊。 咁你梗漏到啲富豪嘅，話曬你即係識人名嘴啊嘛。 石禮謙都應該有一票㗎，係嘛？ 咁但係最後嘅結果你都係唔得， 係咩？點解咧？ 點解？ 咁你諗下啦，內裏嘅原因係咩嘢？咁啊，梗係有啲事㗎啦。嗱，陶君衡唔得唔出奇啊。咁我因為我有可能有刑事記錄咁嚇。 係咪物通匪類嘅關係啊？ 我唔知啦。咁但係個問題你都 cheap 啦，係咪？你買馬咪買馬咯，係咪？咁你又要走去人哋個商房，又要揾啲富豪問人哋攞 tips， 跟住又跟人去即係睇沙圈。其实根本系即系 wow 嚟咗。 喂，佢点样？你 个 regulation 佢点样先至？唔系咧，我幻想一下，一齐即系幻想一下个 moment 咧。佢点样先至可以攞到啲 tips 咧？即系嗱，佢即系系咪啲富豪？即系佢系咩马嘅？佢就跟住个 number 嗌啊，都话我嗌赢噶啦，系嘛？即系咁样，即系 醒少少噶嘛？我唔知有冇啊？我呢 阿乜生啊？ 唔系，我觉得佢攞 tips 个样咧，就喂，今日你有马得唔得啊？咁咪正咯，系嘛？ 哦。啊！成日狗 睇個款幾好喎、 啊， 喂， 你要過得扮富豪嘅生活，你就一定有咁嘅開支。咁你搞政治咧，一定撲街喎。你做名嘴都冇所謂， 係 係係嘛？都可能有所謂㗎，因為點解你喺個節目裏面踩邊個、吹捧邊個、唔吹捧邊個、唔踩邊個、嗯，可能你當中都有利益關係喺度㗎嘛。 得喎，咁樣哇，咁樣做得，咁呢個 咁你十 PK 啦。 咁呢個就唔係鬱敏踢爆，呢個鬱敏柒爆啊， 唔係核突啊， 佢利益申報表 啊，哇，即係咁嗰啲辛苦，咁嗰啲唔使申報嘅嗰啲貼士 啊。啊 咁啊，即係仲冇其他嘢添啊，大佬啊， 仲唔夠啊？呢個仲唔夠衰？ 唔係我啱啱好似唔聽你講，好似咩誒係嘛誒阿邊個？你唔知最近有飯局嘅咧？你頭先你又話唔講得名嘅，仲有其他人㗎係嘛？ 唔係佢總之就係你周圍借啲，即係嗰陣時候周顯所講嗰啲嘢，周圍借啲人錢咧，係、啊、事實嚟㗎啦。 係 咁、啊、跟住你差還啊？ 嗯。 咁你用咩還啊？ 嗯 嗯， 你咪用政治啲嘢還咯。而家你係立法會議員啊嘛。如果我借咗俾你、哦，我都會咁啦，大佬。 哦， 我覺得我最擔心呢樣嘢就我冇話你有，不過我最擔心你呢樣嘢。 嗯， 係咪？ 嗯， 好簡單嘅道理啫嘛。你我最記得噶啦，嗰次佢同阿詹培忠喺立法會裏邊差唔多打交咁滯一次，你有冇印象啊？ 係， 哦係啊，講個人哋個中失 number 啊嘛。 一個就話咩監等，一個係你未來監等，係嘛？ 係啊。 跟住咧點知阿詹培忠咧就爆咗大鑊。 系， 就话呢条友就周围借人钱， 系 系啊，系嘛？跟住两分钟之后就出嚟揽头揽颈。 哦 哦， 嗱，我听讲呢条线系李鹏飞 嘅，系咩？ 系咩？ 李鹏飞亲自打俾我噶， 吓 佢话嗰阵时候啊，佢离开社民联嗰阵时候啊嘛，咪还翻钱俾社民联噶嘛，佢真系还俾你哋。 嗯， 我系啊，我唔知佢点还啦、啊、吓、啊，四十几万咁，即系你选举嗰阵时攞啲钱啊嘛，你话借咁啊，咁梗系有借有还啦、啊，上紧之人咁啊，理论上，好、嗯、少可以咁嘅、啊，大佬我不数，嗰次咪就系佢同詹培忠喺度即系嗌交嘅时候咯，咁佢自己揾佢两个，唉、哎，算啦，两条友，跟住郁敏先死地地气，唔知话分两年定一年咁还俾人啊嘛， 嗯， 哦， 喂，你都好难还噶，你借人成百个。咁你每個月你咪差唔多要成俾成十個大佬。 喂，但係立法會議員人工 都得8万啫嘛，大佬。即係如果你真係公職人員嘅，你真係有人喐你嘅，財富與收入不相稱嘅、 嗯、 大哥。 嗯。 加埋嗰啲咁嘅稿費，佢又唔係毛澤東，邊有咁多啊？ 咁嗰啲就可以即係做馬嘅，屌大佬。 咪八千到萬三蚊一個月 嘅 啫喎， 多過李慧玲七八倍嘅人工喎，係嘛？嘅、 嗯、 時薪啊嘛，係嘛？ 嗯。 咁咪中間梗有嘢啦。系咪、 嗯？ 中間梗有嘢啦，有嘢交易啦。如果唔係，你都咁得閒， 嗯， 你喐足七八次呢一個嘅政治捐捐獻， 係啊， 你背後冇目的，喂，呢、這個真係難以匪夷所思。 係啊，阿龍你都寫一篇文啦，係嘛、啊？即係佢而家佢係選擇戰場去，即係去踢爆啊嘛。 佢都唔係選擇戰場， 所以你踢爆人，人哋食踢爆你。 即係 喂，你辣嗰啲人係辣咩啊？系咪？喂，大家都睇到啦，路人皆見啦。你由李柱明開始辣起， 系 系啊， 系咪？跟住你辣長毛， 系啊， 逐個辣 教會嗰啲都俾佢喐 咗啲。長毛點樣幫你啊，大佬？你明明係甩手、 嗯， 又自己唔敢認， 系啊。 人哋喺獄中都寫個詩俾你啊，跟住出到嚟即刻撐你場。 嗯， 喂，做朋友得一個得一樣嘢嘅標準就係、是、你出有患難嘅時候，人哋出手。 系， 嗯。 而家個問題就係你有患難嗰陣時候踩到人一腳。 嗯 嗯， 屌以后财妹仲帮你，大佬，仲企埋你嗰度，大佬，话你条友都唔同佢同拉布啦，屌仲同你做 friend 啊，大哥， 嗯， 好简单啫嘛， 唔系， 不如使咁复杂嘅概念啫。 我想阿长毛都好忍得喎，即系呢方面都即系 背后好兴噶， 吓背后好兴噶， 好兴啊，大佬你咁样，喂大佬啊，你自己本来明明唔系掟杯，本来谂住掟水嘅， 系 嘛，跟住俾人哋全城围攻嘅时候， 嗯， 得一条友嗰阵时系最有光环，啱啱坐完监出嚟。撑你场， 嗯 嗯， 阿哥唔好话要多谢啦，系咪、嗯？喂，你都唔好，人哋有事嘅时候你踩一脚啊，仲系嗰啲咁嘅嘢系无厘头嘅， 系 吓， 明系背后一个嘅 plot 喺后边嘅， 嗯， 嘅阴谋喺后边嘅，你都去踩， 嗯， 阿哥你系咪人嚟噶？ 嗯。 佢谂住呢个即系 friends for benefit 噶嘛？ 我 friends for benefit 明白。 喂，好啦，唉，即系讲到呢度差唔多啦，即系唔系啲人又话我哋私怨啊？攞成节喺度招呼佢就讲私怨。 唔系，我大家要爆下啲内幕啊！ 啱，即系呢个系嘛？即系学佢嘅话斋，即系要 up rating 系嘛？即系要喺 喂你 要 最阴影之下， 你将人哋嗰啲私恩无限扩大，得人哋都要翻你唔得，屌你大晒。 唔系，据我所知，原来佢即系佢屌啊老萧嗰啲咧，嗰 rating 都特别高。 佢又活喺老少阴影底下 啊！咁啊，呢啲嘢即系系嘛嗱？喂，除咗呢样嘢之外咧，喂，即系我哋亦都唔能够唔讲呢个即系主场新闻啦。即系其实呢个今日我都买咗本一周啦，系嘛、嗯？即系尤其系讲阿蔡东奴，即系其实月头嗰阵时啊，即系原来即系消失咗几日、啊，同呢个即系灭声好有关系、啊。呢、這个主场新闻，喂，而且呢件事真系好突然。系嘛？唔即系其实早几即系早个零两个月，系嘛？即系已经同呢、這个即系Wall Street Journal，、 嗯、 即系嘅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嘅一个 Alan Ng 已经倾好咗，其实有合作计划噶啦，即系已经系直情系进驻埋主场新闻，就俾埋新闻你做啦，系、 嗯、 嘛？喂，点解突然间即系会有咁嘅变卦出嚟，仲要咁突然？即系连嗰啲文啊！系嘛？即系你要揾都好，即系都揾唔到，即系全部即系 delete 晒，即系搞嗰啲人，即系喺呢个即系 Google Cache 度救翻自己啲文啊，咁 Q 大镬啦！即系呢样嘢， 所以佢奇怪在于呢单嘢咧，第一就系完全冇预兆嘅， 系啊， 即系如果好似主流新闻，即系阿蔡东豪喺最后尾嗰篇文里面所讲，系因为经济压力嘅， 系 呢、這个绝对系难以置信嘅。 嗯， 系咪？因为点解咧？如果你真系有经济压力嘅，你事前有预兆噶嘛？ 但 周围想揾老细买盘噶嘛？冇、嗯，见唔到。嗱，同埋你谂下，其实因为佢搞主流新闻，就系因为佢帮手嗰阵时候每日写呢一个一版嘅金融中心啊嘛。 系 嘛？就肥佬黎听讲下，俾二三十万佢噶嘛。 嗯， 一个月。咁你已经同你占咗基本上系三分之二嘅开支咁滞，你再揾多十零廿万。 嗯， 唔系困难啦、 啊，嗯， 系咪？同埋就算我当你嗰十零廿万，我都豪咗佢啦。 嗯， 咁但系你自己蔡东有成千万一年， 嗯， 我攞二三百万出嚟， 唔系，其实如果 湿湿碎啦，我哋供楼都唔止啦，大佬，系咪？以我哋嘅标准，即系银行啊， 系 供楼唔可以超过我哋嘅入息嘅一半或者系六成噶嘛， 系啊， 咁你两三成算系咩数啊，大佬？咁大嘅影響 力，唔係，但係其實嗱，你如果係照蘋果佢而家時候孔明啦，即係你或者係唔知算唔算係啦，係咪？即係佢而家佢計呢條條數，嗱頭先阿土你都計過啦，嗱佢每個月嘅開支，喂佢全年嘅開支其實正式嚟講係三百萬，十六個職員，嚇咁、啊、就你以前嘅金融中心咧，其實係每個月就三廿萬到啦，係咪？如果你就咁計條數，一年係三百六十萬。 咪當然啦， 啱啱好濕到嘅， 好似話後期咧、啊、將佢五日咧減 入變咗一日 一日嘅， 係啦。 咁呢個當然經濟上有影響， 要自己科水啦。 其實唔係好多嘅啫、 啊， 相對。 因為點解我知道咧、 嗯？ 即係例如阿劉世良啊，或者係梁文道嗰啲都有同佢 propose 過㗎。係、 嗯。 不過好似呢、這個不如好 似社企模式啊嘛 ，D 100咁啦，社企模式啦， 係啊， 係嘛？你有三萬個unit visitors， 三廿幾四十萬、嗯，你有十分一啊！肯每人即系俾一嚿水 系、 嗯， 都已经好多啦。 同埋佢慢慢咧，你 五十都够啦，五十蚊都够啦。 同埋你见佢慢慢都系渗啲线稿落嚟，嗰啲咪线稿一个唔好彩 有嘅 俾钱。 你嘅惊讶系在于乜嘢咧？积山所有文 系、嗯、啊， 完全之前冇先兆。 嗯、但系如果我相信佢， 第三、啊、就是、到今日都未正式公开出嚟讲嘢。 系 系啊， 不过我估我收到的风，呢、這个人好忍得噶。当年商台都系啦，半年之后先至 哦， 先讲嘢。同埋佢一路嘅谂法就系咁。 系 我谂住系我嚟上市嘅。 系 系， 即系佢觉得呢样嘢系卖得嘅。 嗯 嗯， 吓，即使你话肥佬礼又好，郑经翰都好，呢啲人去买佢咧，其实都系唔得嘅。因为点解咧？呢啲人有棱角噶嘛。 嗯， 系好明显嘅立场噶嘛，憎佢嘅人好憎佢，中意佢嘅人好中意佢咁样噶嘛， 嗯， 系咪？但系蔡东豪呢、這个系 Hong Kong smart boy 嚟嘅，吓 ，typical 喎， 有 Q 仔讲法 smart ass，smart ass， 即系佢系真系左右逢源到嘅， 系， 我觉得佢嘅归根究底原因咩？佢真系以为搞份主任出嚟可以左右逢源到， 系， 吓， 系嘛？即系当中因为你企嘅咁嘅立场。有人会同你讲数，有数， 嗯， 咁所以咪就咁咯。喂，你花生糖我哋点搞都不能够 有冇国安稳 脱离我阴影噶啦。咁你一定唔可以去到三四十万个 unit visitors 噶，系嘛？我估我哋都系五六万嘅啫，一个月，仲顶晒浪系嘛？ 比你攞到个选票多好多噶咯。 unit visitors 大佬啊，咁你有你个 如果 陈家会听你噶， 如果成个九龙东都系你啲听你听众就话啫，大佬啊，你真系谂到真系唔系？但系咁样讲嗱，即系。 如果佢即係呢件，你話賣呢、這個似乎又係左右逢源呢樣嘢，就似乎唔係啦。你咁突然，嗯、 你咁突然啊！你梗係好大鑊啦。 除非嗱，如果你 即係話俾你聽、啊，你唔刪，聽日你就身敗名裂啦。 嗯， 咁麻甩佬有邊兩樣嘢啊？ 錢銀女人， 女人咯。 咁我唔知啦，我唔識佢啦，我老實講，我唔識蔡東豪啦。咁、啊、唔走唔開呢樣嘢嘅喎，身敗名裂。 係啊， 係咪、 啊？ 嗯、女人可能好啲， 系 系嘛？你又唔系政治人物，你又唔需要投一票，咁你女人咪女人咯，我 payboy 咪 payboy 咯，都得噶。 系啊，顶多屋企嗰个随时剪。 咁但系你冇忘记，做得 I bank， 做得上市公司呢啲嘢，大把呢咁嘅麻烦嘢啦。 系、 如果你系钱嘅话，我估嘅咋，我完全冇任何 source 啊。 但系你咁突然，同埋两三个月前，人哋仲 propose 不如你写嘅，你话唔使。你自己頂咗佢，咁肯定你自己係 well off 到，根本就當濕碎數啦。 我諗冇人會估係經營問題咯。即係嗱，你當然即係你原本條數係 big even 嘅，唔使你出嘅。咁但係你 even 你每個月三百幾萬，喂，你蔡東豪係講緊成千萬年薪噶嘛？ 係啊， 係嘛？哇，大佬，你係即係你唔信噶嘛？你講出嚟係，但係你 即係你話你攞呢個比例，你唔好以為咧十萬蚊攞兩三萬，你梗係覺得多啦。 係啊。 但如果你一千万嘅时候， 攞二三百万， 攞二三百万唔少噶啦，因为你仲有七八百万喺手噶嘛，点使啊嗰啲、钱？ 同埋对 House News 呢个域名咧，你见到佢三月嗰阵时系有续约过一次噶嘛？ 仲有、你嗰阵时候 blogger 聚会嘅时候，啲 blogger 聚会两三礼拜前。仲周围敬酒好开心嘅噃， 系啊，佢仲有心发达嚟搞噶，你见到 系咪啊？ 引入咁多嗰啲咩 faction 嘢入去， 所以完全冇先兆嘅，所以呢个先系觉得奇特啊嘛。 但系其实有啲人亦都觉得即系咁样系唔难去理解，因为事实上你讲系师傅系嘛，佢跟阿高振顺揾食啊，呢、這个学王嚟噶嘛，而呢个学王点解捞得咁成功，就系、因为其实佢同大陆嘅央企啊，即系你分别系保理啊，保理直情有军工背景添啦，系嘛，即系同埋呢个中信啦、即系嗰啲系特别熟啦，而且佢唔净止呢啲啦，佢喺大陆嘅人物亦都好丰富。喂，有啲人已经喺度问，喂，你高振顺，你可以容许条僆即系出边做占中十指、你唔去， 本来唔出奇噶。嗱、我用阴谋论咁嘅判断咧、就因为你要阿爷统战你，你更加要系更加激啊嘛。 系、 即系你应该用呢个 logic 嚟谂嘅。你更加有傻啊。即系话，其实而家你个奇特嘅地方就系蔡东豪，连冇预兆有呢一个嘅财政危机嘅情况之下，亦都冇周围漏人买盘嘅情况之下，突然执。而有其他嘅方法，你都唔去救。即系头先我计条数啫嘛， 系啊， 系咪？你三十万嘅 unique visitors， 或者四十万啦，有十分一肯 subscribe 你，每个月俾五万蚊，你写得成几多钱？够晒啦，哥。你俾埋钱啲 brokers 都得啊，写埋 系 嘛，五嚿水一篇都得啊，一个月二千都得啊，养晒成扎人啦，喺你旗下 系 啊， 点解唔做呢样嘢？咁 啊， 梗系好大镬嘅一件事啦， 一嚟啦。 系嘛？同埋你系面皮唔够厚嘅人。如果我系佢咧， 点会面皮唔够？ 如果我系佢咧，得、你嚟啊。 你 咪试我。 你 咪喐我。 但呢个关乎本业嘅。 我唔知佢咩，我唔知咩佢原因。 吓， 即系可能系大镬得好大镬嗰只。 嗱，我亦都有谂法啦。得嗱，两样嘢嘅啫。其实嗱，十指咧，佢啱啱谂住搞占中嘅时候咧，都系唔觉得会搞得成嘅， 即系可能咪你咪包仔就系你成个 mentality 都错捻晒， 即系呢个等于系即系阿戴耀廷佢一开初 我嗰阵时候嘅讲法好简单啫嘛，你谂唔好谂住噏占中啊，你要实占中啊，爷先惊你噶嘛， 系啊， 系咪？即系你要盘晒皮同佢斗癫啊嘛，屌我讲咗半年啦， 系啊， 你错都唔系咁谂噶， 喂， 所以你唔系 smart ass。即系 Q 仔屌得佢啱喎呢样嘢，即系你话 Q 仔屌佢 MPF 咁肯定戆居啦，系即系话啱啱唔够两年，即系佢呢个就喺度玩， 系啊， 喂老实 遣散费嗰度， 第一可以 MPF 顶噶嘛， 系啊， 呢个第一场啦，点会因为嗰个原因？第二个问题就系、 你嗰啲同事有唔同時間入職㗎、 啊。 我點可以保障所有人都夠兩年啊哥。系咪先？ 同埋佢一開初係得五個人嘅啫嘛，而事實上之後仲有啲走噶嘛。你係 你十歲數代出 嚟咯，大佬。仲有一樣嘢係你主場開站之前嗰三個月已經有嗰五個人喺度做籌備工作，所以 嗰啲嘢應該係超過半年㗎啦，唔係兩年㗎啦， 肯定超過兩年㗎。 所以 兩 個人， 唔係所以我 但 係 呢個 point 係啱咯，係即係話你做得 smart ass 嘅，你諗住以為揸爺條脷係嘛？我做死事，咁你係咪諗你禮真㗎？你要付出任何代价噶嘛？你可能呢啲生人嘅所有黑材料俾人揭噶，不过我顶捻住，系嘛？喂，咁关你咩事啊？嗰啲嘢咁系嘛？我啲女人关你柒事啊？ 佢谂住靠客啊嘛，因为其实你见到唔少嗰啲写财经嘅 blogger， 佢哋都睇得出一样嘢，就系、是、香港本身呢个地位，你只要靠客，即系扮死事，咁阿爷要即刻惊啊嘛，因为你 我觉得咧有部分人，我唔敢讲所有，我唔敢话佢都系咁。佢 mentality 就係以為咧靠客呢下咧，係 啊， 係攞數啊， 嗯 ，smart ass 就係咁噶嘛，係 啊， 靠空啊嘛， 係啊， 咁你咪驚我咯， 係啊， 咁咪攞著數咯， 咪而且你 啊，我幫你調整下，咁但係點解你可能你又冇調整喎？ 而且你見到今時今日，即係你啊，即係三子啦，係嘛？即係見完呢個林， 同埋咧證明三子好嘢 啊，嗯， 三子阿爺仲計到今日為止咧，仲未炒到黑材料， 哦，好嘢，好嘢， 證明咧。 佢三個本身夠硬 ，O K 嘅， 唔係，未必。 個人道德上冇任何嘢俾人拆到出嚟， 定還是佢仲覺得未時候？即係佢係諗住佢係攞你身邊嗰啲人十指嗰啲外圍喐起先，然之後震攝你中間嘅三指，就慢慢嚟逐個逐個搣，好似大屠殺咁樣。 其實早一年 佢未必係震攝咁簡單，而係在於將你嗰個羽翼啊， 係啊， 係剪啊， 係 嗯， 話俾你聽啊，我喐得 你咯， 我喐得徐少華。我喐得即係蔡 東 河，係咪？咁你咪將你嗰個運動嗰個力量係即係收縮咯。 早一年頭抽，你見到先係蘋果俾人抽廣告，然後中庭要俾人跟蹤式報導，已經喺度 warn 緊三子㗎。 仲要係好高調啲， 係啊， 擺到明俾你知道我係做緊嘢嘅。咁所以我覺得呢、這個，喂，你而家喊驚冇用㗎喎。喂，你一定要預咗㗎喎 ，warn 咗你半年 啦。當然，即係其實你做你即係交意向書，即係諗住佔中嗰啲，你俾人去做，俾共產黨做你黑材料，你真係應該預咗。而且我覺得曹雲超係講得冇錯嘅。曹雲超之前講佢，喂，你如果你真係諗住抗爭嘅，你做底，你真係有犧牲嘅準備。 啱啊，係 啊。 咁所以你嗰啲個人嗰啲咁嘅醜聞係微不足道嘅。喂，如果香港人要覺得你哋嗰十個死士又好，三子又好，你當咗大家係聖人嚟㗎。 嗯 嗯， 係咪神父都搞細路啦哥。係咪個個都係聖人。喂，屌聖人先可以教帶領運動啊。係咪喂你睇主場新聞其實都係一個壞嘅現象，反映到香港啊。喺咁短時間裏面，一個蔡東豪表面上冇乜靈覺嘅人，佢可以攞三四十萬要啲 visitors 嘅，即係你香港人都有病啦。我睇完主場新聞，老實講，佢啲新聞真係短小精幹，有個好處啱我哋啲胃口嘛。 快啊，你 格仔品嚟噶嘛， 睇好多嘢啊， 係咪？跟住啲 bloggers， 即係有啲有名，有啲冇名啦，係咪？咁即係，但係又唔係話佢啲文章好有深度， 又唔係喎，冇名嗰啲寫得好過有名嗰啲。 喂，好簡單啫嘛，你兩位阿哥準備大軍伐嘅，你會唔會睇悲傷主場新聞嘅分析啊？ 即系会睇 你哋睇咩 Washington Post 啊？你睇嗰啲咩 BBC 嗰啲 news 噶嘛？ 睇信报嗰啲咯， 咪系咯， 都有嗰啲嘅。 即系其实如果你真系好 critical 啊，即系我唔系得罪人哋啊，我而系觉得好 critical 去睇主流新闻。 嗯， 其实如果你真系用一个即系好高要求嘅时代咧，其实本身系唔入流嘅。 唔一定嘅，嗱，你好似你 Greenpeace 嗰啲咧，佢即系喺嗰度写嘢噶嘛，咁同埋即系话佢系个别专题，即系你占中当然系啦，系嘛，即系你除咗占中之外，佢东北嗰边佢起咗好大作用喎。 佢就系因为呢样嘢，我头先讲紧话，如果你讲深度嘅文章啊，讲有分析性嗰啲，佢做唔到啊。我唔系话佢对成个运动冇贡献，佢运动梗有贡献啦。由反国教开始，新界东北 HKTV。到最近嘅六二公投，到七一，喂，佢真係风起云涌地鼓起咗即係成个浪啊嘛。 系嘛？但系佢唔会即系写十点嘅理由，点解你要参加七一游行噶？佢唔需要写一篇咁嘅文出嚟噶，唔需要分析香港嘅局势或者系老共嘅即系成个治港策略，佢唔需要写呢啲嘢出嚟噶。 嗯， 但系佢能够做到呢个运动嘅效果咪得咯？改改个图，好个标题。系嘛？有少少一仔嗰种，即系周海嗰个模式。 啊，唔系，即系当然系，系嘛？即系佢系visually 咧，一定系即系引到你入局先嘅。 系啦， 啊， 鼓动风潮佢系做到噶、啊。 你谂下东北嗰个懒人包， 你俾当年嘅 My Radio 甚至乎 Hong Kong Reporter 有个支 咁啊，老少直情抄桥添啦，而家系。 因为点解咧？你系一个表面上形象系一个社会精英嘅人。 嗯 嗯， 系嘛？即係啲人就覺得有錢就覺得係叻㗎啦，係嘛？我 I band 嘛，做 同埋佢主場佢唔激進啊，係嘛？即係其實你會覺得好貓，即係你睇主場，你唔會俾人標榜，唔會俾人標籤，就話啊你係打熱血啊嗰啲有即係好激進啊咁樣樣啊。 唔係呢個咪翻返我之前個問題咯，即係第一就係你香港人，你即係有三四十萬人。或者佢 Facebook 都有廿幾萬啦，係、 嗯、 撐呢一個嘅主場新聞。咁、 啊 嗯、就係基本上我哋嘅底韻都係咁啊嘛。 嗯、 我哋係受呢啲人影響多嘛， 嗯、 我哋睇包裝，我哋睇形象啊嘛、 嗯。 所以蔡東豪調翻轉頭咁緊張咁解咯。喂，我唔可以身敗名裂嘅喎，大佬，點咪即刻你咯、 嗯？ 自己 cut 曬佢咯，文又冇，又見唔到，就係得 cut 嚟 cut 去得嗰篇嘢，跟住係完全冇預兆，突然之間唔見咗。 嗯 寒蟬效應噶，製造白色恐怖噶， 係啊， 係嘛？但係咧，你其實咁樣嘅效果咧，係最差嘅啦。我話俾你聽， 嗯， 就大家都驚。 係啊，大佬。 所以蔡東係有責任嘅。你咁樣做呢個姿勢咧，我唔知道你係幫緊老共啊，定係幫緊你自己嘅。你既幫老共，都幫緊你自己啊，大佬。屌你，即係話俾人聽，我好撚大鑊而家，阿 PK 咯咁樣，係嘛？嗱，表面上大部分人嘅感覺，我第一眼睇都係咁啊，未深入諗嘅時候。哎，好同情佢啊！你喺度大镬啊，连主办新闻都冇。我再谂深一层，其实系帮个老共做嘢。如果再阴谋啲去谂，客观效果就系咁啦。连一个 I band 每年赚一千万嘅人都惊共产党，咁边捻个去抗争啊？我屌你真系，共产党唔捻惊你啊！ 我觉得呢个已经唔成功啦。如果你咁样讲嘅话，因为其实你见到就系话， 共产党而家成功啊，就系你惊。 但 第二啲人就有个藉口啊！屌，嗱，如果我系阿龙咁，我都话屌蔡东好惊啦！屌，我使乜顶啊？同你咁，咁、我唔顶噶咯噃，咁你就骨牌咁冧噶咯，包括佢嗰死事十指都系噶，系、嘛？走一个蔡东豪，走一个徐少华， 嗯， 而家其他都低调咗好多。 即系讲真啦， 使唔使你话？ 你就系讲上次佢拉咗五百几人喺里边啊，佢咪就系捉你嗰廿几友，好似你今日都踢保啊嘛？ 系冇事啊。唔系，所以我咪一路我嘅 logic 就好简单啫嘛。你越唔惊佢， 系 嗯， 佢越累你唔好。 所以今次周永康劲啊，唔系讲紧即系你个老大老虎周永康，讲个学联嘅 周永康。 你越唔驚佢，佢越要投 啊！ 所以如果真係我唔熟蔡東豪啦，我亦都唔知佢嘅脾性係點啦。你應該話俾佢聽，喂 ，from day one 你已經話俾佢聽啦。喂，你唔撚知，你搞得主場，你做得佔中十指，呢、這個世界邊有好彩嘅？ 嗯， 阿哥， 嗯， 係嘛？你係 smart ass， 搞財經係嘛？搞財技一件事。 嗯、 你搞得呢啲嘢，其實可能都好多黑幕嘅，屌大佬，係嘛？ 入面唔少啦。 咁你冇撚預㗎？嚇、 嗯 啊！你冇撚預面對呢個風險㗎？ 你睇點樣睇佢啦？即係你當你係咪當呢、這個即係 唔係我同情佢、啊，我絕對同情佢、啊。即係面對，即係我唔知佢究竟嗰個所謂黑材料係乜嘢啊？係、嘛？女人就濕碎啦，係咪、 中環人邊個唔溝女啊？ 係嘛？咪結過婚咯、 啊？我做個少少 round up 啦。即係其實而家你即係香港所謂嘅民主運動，你走呢一步咧，其實又回應翻我哋之前一路講嗰樣嘢，就係話你而家係要應該係要步入一個即係走出領袖陰影嘅一個新運動啦嘛。即係呢個真正嘅群眾運動啦嘛，係嘛？你即係你唔可以依賴，即係你自己領導你嘅領袖係一個聖人，你亦都唔會，你唔可以再仰賴一個教主去帶領呢個運動去走噶啦嘛，已經係即係所以你見到而家你主場新聞裏邊你嗰幾百個 blogger 係嘛？即係而家喺呢個 page 裏邊， 自己文章自己 係啦， 我們個個都是蔡東豪， 使唔好啦，屌你呢嘢讲越讲越烂啊，哥真系 死个蔡东豪啊！ 所以我嗱喺呢方面嚟讲，我好佩服阿欧嘉伦。 系 喂，欧嘉伦佢讲啲咩？喂，我见到佢样佢最近写一篇文就系话，喂而家即系你香港发生呢啲事，即系越嚟越多荒谬嘢。佢一个审谋疲劳啊，大佬点样审谋疲劳法啊？喂，你当一件事、两件事，第二日就十件事，第三日系成百件事咁嚟嘅时候，喂，你唔轮到你唔冷漠噶，但你去到咁嘅时候，如果你真系冷漠嘅，你咪中咗老共嘅计咯， 中咗计嘅 系嘛？ 蔡东豪中咗计，我哋惊嘅人都中咗老共嘅计 啊！ 哇，屌，主场新闻都系咁，蔡东豪都系咁 啊！ 屌，我仲同你顶。 唔係，即係香港人最叻嗰樣嘢就係你眼望我眼。係 啦， 哇！你唔做我又唔做啦。 唔係啊，更做一樣嘢，一人笑一句啊。所以其實你見到好多泛民支持者，佢哋而家慢慢都走去簽下張榕嗰個咁嘅反佔中運動嘅。 係啊，唔係即係嗰啲俾人呃 Q 咗有啲已經有啲苦主咧喺 Facebook 已經開咗 page 咧，有個苦主專業噶啦。呢個我又唔相信香港人望鳩嘅，老實講。好啦，呢節翻休息一陣。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你现在听的是 hkpeanut.com， 我是苏显亮 Ernest So。 星期三晚九点三十分，数风流人物，还看金英。 金英到天边，为这世界战，红日在夜空天际出现，抛出老世，雾里雾我的剑，斜道户外魔都奇一变。 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虽然呢个征稿咧，即系之前即系好多人都有啲意见啦。 唔系，我见到周深好开心啊，一路喺度推咪嘅时候，一路笑紧，哇，好得意啊呢、這个征稿。 但问题我哋呢个节目唔系搞笑节目嚟啊嘛，大佬啊， 呢条友 呢个唔系炉炒花生，唔系咁。如果唔系嘅，咁如果我哋揾阿津津录呢个炉炒花生征稿，我谂都 OK 嘅，应该都 系调翻转头啊。 系啦，即系呢个还看金英，我哋琴日换咗新女啦，咁即系。大家多多支持啦，系嘛？即系 留翻老炒花生先讲啦。 呢、這个系 我哋讲一正经嘢，大佬。 喂，咁样样，喂，头先咧就讲到即系蔡东豪啦。喂，其实呢个我相信就系其实阿张德江急于去做一样嘢，去起码用 media coverage 先。 嗯， 即系你一喐呢个主场新闻，喂，你事实上真系立竿见影，即刻即系主流传媒啊，系嘛，苹果啊，亦都大肆报道呢件事。即系你起码即系你对于张德江嚟讲。即系你喺呢个占中之前，你喺八月呢个人大呢个常委做一个决定之前，喂真系做到嘢喎！老实讲系，系嘛、 嗯？ 喂，尤其佢而家即系系嘛？即系习近平打大老虎，喂佢系咩？ 唔系，所以我咪话蔡东豪冇卵用咯、啊，即系直接啲讲啦，系、 啊、 嘛？虽然佢选举嗰阵时候都即系撑过我，亦、 啊、 都俾人屌，又系撑我，啊啊、但系真系你冇卵用嘅，在于就系、是，喂你咁俾我吓一吓，你咪嚟咯。你咪嚟咯！你同共產黨話你嚟啦，我預咗你噶啦，你爆啦咁樣。喂，你一係咁樣，咁共產黨調翻轉頭會驚，因為點解咧？獨裁 咁啊，真係叫死事啦！ 係啦，獨裁嘅當權者咧，其實係我哋直接同間接支撐緊呢個政權啊嘛。如果我哋一個一個撤離對佢嘅支撐嘅話，佢就冇曬認受性，佢就倒台噶啦。 嗯， 你諗下三子點解能夠即係、就是、你話佢即係戇居又好點都好啦，或者係即係做嘅時候太過即係文弱書生都好， 嗯、 但係起碼佢捲起呢個風潮嘛，可以、 嗯、 越嚟越 involve 更加多平時冇參與公民抗命嘅人加入佢陣營。而、 嗯、 家 PK 啦，阿爺一搞你即彈、 嗯， 即死。 呢、 這個寒蟬嘅效應對客觀上嚟講，咪令到其他人都驚、 啊。你又話你自己死事嘅？唔係你死事，你 suppose 你應該係有個即係 即係示範作用㗎嘛。 唔係最慘就係呢、啊、你會俾人話你呀、 啊。 你又要威又要戴頭盔㗎大哥。 啊屌。 係咪 但其實亦會 即係用呀、啊、教主呀、啊、嘅術語呀、啊、又要攞精緻牌坊呀、啊。 嗯、 又要做雞呀、啊、大佬。 啊所以我见到呢寫漫漫幅画呢其实都几值得讲㗎其实就係、是、画咗幅主场啦即係一个足球场咁样啦嘩旁边好 Q 多人即係嗰啲听众啊嗰啲观众啊喺度睇即係 cap 佢哋点样讲啦啊你班友点样踢㗎一早讲咗冇得踢㗎啦係咪你都俾我落场就唔係咁踢啦嘩唔好扮嘢啦根本就係鬼嚟嘅。嘩讲呢啲嘢嘅。喂，屌你！即系偏偏而家你摆喺香港嘅现实里边嚟讲，偏偏就系标榜热血嗰班人。 你记唔记得我唔知道我有冇喺节目度讲咧。我私口同你两个讲过，我哋即系 prepare 紧节目嘅时候咧，我一个零个月之前都已经话啦。 嗯， 佢会喐我哋噶。 吓、 啊、吓， 即系其中一个人警告我啊嘛，华民主书院嘛，你嗰啲即系董事啊、姓姓咧会逐个喐噶。 系 啊， 啊，我喐个郑月石啦，已经 系 啊， 啊。跟住佢真系有人真系问我啊嘛，佢话喂，你个会计师牌？系、咪真系坚考翻嚟噶？我梗系啦，屌你，即系做咗一假。 几辛苦嘅啫，钱又多咁。 有人问过呢样嘢，佢以为你我系假噶，屌。 系 吓， 我美国佬有呢啲有得搞咁嘅屌。 系咯， 我考过全世界最捻难考嘅咁滞。 啊！ 我话你呢个你放心，你唔使同我担心呢样嘢屌。第二样嘢我话担心啫屌，我以为你讲乜添屌，你真系啊 咁啦。 你虽然话寒蝉效应啫，但系即系 我话你咁样想令我身败名裂，你好难啊屌系嘛屌。继续你讲。 唔系，但系问题你香港第二大网台即系《热血时报》都好似冇乜点俾人搞过咁样嘅。 咁佢叻啊嘛，人哋屌烂达达咁。咁有咩所谓呢系咪屌。咁我哋个三大网台啦而家哥咁又点呢 系咪、哎、你唔好讲呢三大网台啦俾人哋话我哋打飞机啦。 打咩飞机事实胜于雄辩。 话我哋打飞机讲话我哋打飞机讲得最多个阿 B。 系咩 系啊屌。 话我哋打飞机 系啊成日攞住美帝 Alexa 嚟呢打飞机。 咁美帝 Alexa 系一个客观嘅标准嚟㗎嘛大哥。 啊咪喎你唔好讲。 人睇 kick rate, 睇 traffic 㗎嘛大哥。 即系有啲人而家系帮呢个即系呢、這个主场即系做呢个成绩表都系讲 Alexa 㗎喎老实讲。 系系啊。佢、排你几日最高百零啊好似系嘛。 差几㗎。 最高差几㗎。 系啊佢一百内㗎佢一百强嚟㗎犀利㗎真系。 咁你又唔可以攞个 ranking 嚟同我哋对比嘅。 嗯、 即系我哋最高系三百零啊嘛， 呢、這个就系 咁。但系你三百几同七十几系可能系争好 Q 远噶，大佬。 唔系，但系你佢系净过埋呢个信报啊，同埋即系嗰啲即系其他报纸噶，即系明报都过埋噶、啊，所以真系好犀利噶。所以如果你话阿蔡子强咧喺主场写嘢咧，个威力系强过喺佢明报嗰边写嘢噶。 咁蔡子强冇写 冇稿费噶嘛？ 唔系，但系啲蔡子强喺明报写嘢，偏偏就辣着阿边个啊嘛，阿乜太啊嘛哥，阿乜太嗰班有睇明。报噶嘛？ 咁你话即系社会上面嘅当权者？ 唔、系你讲翻头先先，即系点？ 全部都系 吓，即系呢、這个吓，呢、這个张德江南下深圳亲自督师，佢、当然要自己要即系急于求成啦，一定要即刻去攞到啲成绩表啦。当然主场新闻。系嘛？就系、佢自己本身呢个 公职嚟嘅， 公职系 系啊， 公职嚟嘅 系啊， 金获自己个位自己救， 同埋佢几管齐下嚟打我哋而家。 系 我收到嘅另外一个风咧，就系张德江南下咧见建制派嘅时候咧，就向建制派透露咗，八月底人大常委会咧将会系讲咩方案噶。咁咧就希望咧我哋香港人咧系死心噶啦。嗱，我讲下个方案咧，你就知咧，即系你只有同佢继续斗争嘅啫。一佢话咧只系得三个候选人。千二人嘅提名委员会咧唔变 ，basically 变都冇意思啦。 即系四大界别，你最少要攞到四百个提名，你先入到闸。 错，仲系要过半。 过半？ 系啊，过半啊。 即系全票制啦， 全票制啊，机构提名啊。 吓 ，number two， 第三样嘢就话、是，俾翻少糖你嘅，就话咧可以继续 review 未来日子里边。 屌。 咁你会 咁，但如果你咁样讲，有时间就喺佢嗰边噶啦，就唔喺我哋呢边噶啦。唔系，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噶嘛。即系如果你自己本身，我哋搞个政改系为乜先？喂，你搞个政改就系为民生啊嘛。但如果你自己本身，你俾一个立法会又好，政府又好，一日烂落去，喂，其实系虚耗嘅，系我哋嘅光阴，阿哥，系我哋冇咗呢一代嘅啲幸福、啊。喂，凭乜嘢啊，大佬啊？ 咪所以你而家蔡东豪嗰个表现令人失望就系呢一个。 嗯。 就是你明知佢咁樣，大家都收到風㗎啦，蔡東豪我都收到啦，佢實收到啦，興姐嗰陣時候去城市論壇都收到啦，如果唔係點解佢話七點鐘啊？佢都收到風啦，大家唔敢講出嚟啫嘛， 係啊， 係咪？即係知道係冇希望㗎啦，或者佢想減低你嘅期望，但我覺得呢個係老共嘅面線，底線咧，我估計咧就係我上一次講嗰樣嘢，就係咧佢都俾十八學者方案。部分 即公民推薦啦， 部分 make adjustment 嚇、啊，三鬼就一膽就提名委員會，然後再拖啲唔知乜差提名咁樣落去。 而跟住咧，佢用一個最保守嘅方法去通過嘅，就係、是、搞掂四兜友。 嗯 嗯， 係嘛？嗱，而家你搞得到蔡東豪，嗰四兜友用乜嘢啊？ 嗯 嚇， 係咪 包唔包括教主啊？即係教主而家完全 我唔知道老共點樣部署、啊，老共究竟撳唔撳佢掣？ 唔政改係啊？ 唔係，如果我係老共，我未必撳教主掣喎、 啊。 我要保留翻呢個人做癲狗喺度周圍咬啊嘛！屌，係嘛？你好難解釋過你撳開掣 好曬佢大佬，即係佢即刻冇曬影響力㗎啦。 係、啊， 我即係好似即係呢個超級區議會議席咁樣。 原本佢係一個好有作用嘅人，第一你由社民連開始咁樣打柒成個泛民 系啊， 七八成嘅泛民本来系一个好 effective 嘅工具嚟嘅，咁点知你壮大之后再拆散去变人民力量，取替咗社民联嘅位置啦，再拆散去人民力量， 系、 啊，系嘛，逐个逐个嚟，所以如果你一 Q 俾佢咁样清袋咧，系好难搞嘅、 嗯。 当然你问我，梗系我梗系想啦，主攻期望上，不如你快快脆去露底好过啦，睇下清楚坐紧你咩底。即係底褲啦，係嘛？等香港人即係所謂嘅激進民主派嘅人認清楚緊佢嘅面目係乜嘢。但如果我係老共，一定會撳一下掣。 嗯， 除非我真係好唔夠票。 但其實已經好似對焦測光咁樣，半按快門噶咯。對住呢個人， 你諗下，我搞掂梁繼昌、莫乃光、李國麟 嚇、 馮檢基又好，湯家驊又好， 嗯， 喂，大把虛位咧，使乜撳教主嗰下掣啊？系咪先？唔需要、啊，太蠢喎！如果共產黨咁做法，咁就將佢變成踢出，即係成個泛民陣營，咁仲好，唔使煩啦，大家， 嗯， 嚇唔使要為佢喺度內耗啦。咁呢個人咧，大家已經係即係睇清楚佢面目， 係， 係、 嗯、 嘛、 嗯？ 如果佢禁制投票嘅話， 嗯， 最好係咁啦。但我係共產黨，一定唔會咁做， 嗯。所以其實佢上次即係東北嗰嘢咧，又幾次走去廣播咧，其實已經係即係虛耗咗佢自己本身嗰個權威㗎啦，已經即係有啲人係開始清醒㗎啦。即係所以我哋咪上次咪話咯，即係其實你東北嗰鑊佢自己咁樣露咗底，唔係壞事嚟㗎。而事實上佢嘅權威或者佢嘅即係戰鬥力，其實係喺度消減緊㗎嘛。一定 佢之後嗱臨補鑊嘅，你見佢咧就漏夜就上一萬條俾阿吳亮星㗎嘛。然后再俾人 check 晒 嗰啲 嘛， 即系当然啦，佢即系后面佢做嗰啲保护。 呢个世界嘅嘢，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聪明反被聪明。 嗯， 黄老邪记住我呢两句啦，讲到自己咁劲、做政治人物，记住呢两句啊，你就可以玩多四年。 嗯， 吓 你真系，除非你俾人阿爷揸住条锥，不过都唔少噶啦，系咪？ 嗯， 即系佢条锥俾人揸到，即系起码三分二噶啦，一嘢系碾爆埋春袋噶啦。老实讲，佢已经系嘛， 啲纸捻晒噶啦，咁讲法。 我哋梗系当然，梗系想阿爷揿佢掣啦，咪投咗佢咯，咪大家认清真面目咯，系嘛？披着羊皮嘅狼啊，唉，咁咪露晒底咯。但我觉得未必会。但系你话有啲人嘅讲法就系香港嘅政局系咪同即系内部拳斗有关咧？呢、這个反而我觉得值得分析。 当然啦， 系啊， 系嘛， 系嘛，即系你见到即系张德江咁硬，其实有原因噶嘛。佢因为佢自己本身系上海帮，而家即系上面发生咗咩事先？就其实就系拳斗紧啦。当然，其实去到尾声啦，系嘛、即系你见到而家系即系打虎打到去周永康嗰度，即系去到就系话违纪啦，系咪？亦都调查啦。但系其實你見到就係話，有啲人開始問啦，或者蘋果而家開始問啦，點解唔去？點解違紀唔違法咧？點解調查而唔審查咧？喂，其實佢自己本身都留一手。嚟呢樣嘢咧，即係我哋禮拜二即係同阿譚即係做黨個笑談，亦都講過呢個 point 就係話，由年頭即係中共即係其實軟禁咗周永康之後，其實估計周永康佢亦都即係過咗好多料俾阿習近平，就對付佢自己本身主，即係其實。 幫佢喺即係係咁掃雷啦，當然係、 嗯、 即係啊令政策啊呢啲啦，係嘛？即 係 令計劃呢啲啦，其實完成嘅嗰啲全部即係其實已經即係喺度搞緊啦。所以其實你 in return 可能就係話最後尾佢未必個下場去到啊。即系 博希莱 咁扑街嘅，即系未必要坐成即系无期徒刑咁 Q 样，即系可能即系起码如果你违纪嘅话，嗯、即系我谂佢嗰个即系 开除党籍 系啦，开除党籍咯呢、這个就。 但系调翻转头谂，我有另外一个假说，即系从真系你去谂一谂、 嗯， 你话中共嘅当权派，即系而家系习近平啦， 系、 即系佢采取一个咁强硬嗰个嘅手段，无论系对付国内嘅反贪啊、维权啊，或者香港嘅政改嘅问题都好， 嗯、 或者对住美国都好、嗯。如果今次公布咗周永康呢单 case 嘅话， 嗯、 其实系咪已经反映到一样嘢，就系佢嘅权力已经系完全巩固咧？ 哦，即系如果你外媒嚟讲系咁样讲，当然。 如果你完全巩固嘅时候，咁你就有回旋同埋妥协嘅空间咯、 嗯， 对住民间。 当然系， 其实当我未即系同你打紧嘅时候，咁我冇理由我让噶，我梗系一往无前啦，系咪？但系如果呢一次周永康呢件事件，反映到一样嘢，就系佢嘅政治权斗咧，已经差唔多系告一段落，佢、基本上可以控制大局已经、向外界宣布，你都冇忘记一样嘢，其实习近平呢啲咁样嘅花招，基本上系好受国内嘅民众嘅欢迎嘅。 系唔系啊？我觉得未必。 我收到个其中一个嘅讲法就系话，其实内地嘅人系觉得习近平好型。 嗯， 啊，其实系啊， 型终于上大夫啦。 我老豆成日翻大陆咧，佢就系听到话，喂，习近平真真正正喺中共建国以来，真系做翻啲嘢俾你睇。 系啊，你之前嘅高潮就系阿陈良宇啫嘛， 系 嘛？但系陈良宇都系一个即系呢个政治局委员啫嘛，未至于常委啊嘛，阿哥系嘛？即系你而家喐到去常委嘅。你就即係打破咗六四以來即係鞏固咗遊戲規則㗎喇喎。 呢個亦都係中國人民嘅迷思嚟嘅。 嗯。 即係所謂啲大陸人其實都睇唔清楚個局勢。 嗯。 喂梗係第一樣嘢就係政治權鬥為先啦。 係、嗯、啊。 個個都貪㗎啦。問題係貪得多定少嘅啫大哥。 即係等於你。 係你哋聽完之後覺得好誇張就一千億就哇咁搞錯一千億咁樣啫人民幣貪咗係咪可能溫家寶仲多呢。李鹏家族仲多咧， 哇！咁哇 ，Economist 其实计过数嘅呢一方面 系咩？ 系啊，系讲 Economist 系曾几何时就佢公布中国重要嘅领导人，包括温家宝，甚至包括习近平当日喺瑞士银行嘅存款，讲紧嘅系段千亿计嘅，所以其实周永康可以公布嘅钱系好少部分嚟嘅，就 系 讲紧 系好面嘅啫。 系啊， 翻翻我头先我嘅假说嗰个问题，就呢个我系即系推翻一般嗰个谂法嘅，就话如果我哋假设佢嘅权够已经到一段落啦，佢大权在握，佢对付即系群众民众嘅诉求嘅时候咧，系有少让步空间，即系话。香港的佔中運動還有回旋空間， 現 在擺硬了給你看， 是 這樣了，但其實它有回旋空間，除非你告訴我，它在整個的鞏固權力的過程裡面還未畫上句號，這樣呢佢就 零咗物有， 零咗物有啦。 會唔會係過分樂觀一樣嘢咧？因為我哋你 咁，我當然我有主觀期望喺度。 你講緊呢一樣嘢係建基於即係將中國同埋香港係成個一齊嚟睇啊嘛。但係問題，中國本土係一個境內嘅，喺佢自己國內嘅勢力，而香港係被視為境外勢力啊嘛。亦即係話可以有回旋空間，其實係講緊out of 太子黨、out of 上海幫以外其他雜不楞嘅派閥係有回旋嘅空間。中國嘅民眾甚至係放權俾令到中國人有更多嘅民權，或者會有回旋嘅空間。但係問題對於香港呢一個資金出入口呢、這個中共嘅提款機嚟講，喂，因為呢個係帝國生命線，甚至係佢習近平同埋佢嘅派系入邊嘅生命線嘅時候， 佢 一定要硬喎。 佢嘅差異有 positive 有 negative 嘅部分。 係啊， 你講緊咧就頭先就話有 negative 嘅部分。 係啊， 就係點解咧？佢嘅思維咧？呢個是英美勢力的一個延伸向，That's why 我更加不會讓步。你越是硬的話，我越擺硬。 其實是仲 negative 的因素， 係 positive 的因素咧，就係話我既然已經鞏固咗權力，除非我呢個假設錯咗啫。我已經鞏固完咗個權力啦， 所以我在香港的問題上面我可以讓少少， 嗯， 去 pacify 下啲民眾， 嗯， 因為點解咧？我就算我 pacify 你啲民眾，我讓少少，即係我將我控制減低嘅情況之下咧，都唔會影響我大局啊嘛， 係啊， 都唔會影響到我的權位啊嘛， 嗯， 當權者特別係獨裁者最怕一樣嘢係咩咧？我都未鞏固完權力，我又讓一樣嘢俾阿龍，我又讓俾 Anthony， 屌我讓下，屌我個位都冇得埋啊！ 開咗個先例。 系啊，我讓下都冇壞啊。但如果我假設係冇估錯嘅，從周永康呢件事件一公佈出去，其實已經係集大權於一身嘅時候， 嗯， 咁我怕咩樣？ 嗯， 等你開心下咯。 但係問題呢個亦都係以空間換取時間噶嘛，因為當日胡溫佢上台之後，喂，你對香港有好多所謂嘅優惠政策，但係問題你見佢同事做緊啲乜嘢啊？發展前海啊嘛。發展海南島嘛，發展南海各個唔同嘅自貿區，其實喺度圍堵緊香港噶嘛。 嗯、 但係問題去到今時今日，習近平胡溫落台，習近平上台，香港都仍然係中國最重要嘅，或者亞太區南中國海最重要嘅金融中心，佢先至覺得冇辦法啦，一定要硬落嚟啊嘛。 嗯， 呢、這個我有懷疑咯。因为我觉得佢已经 settle 咗之后咧，佢就容易即系、就是、有回旋嘅余地。 嗯， 佢未 settle， 除非你话我听佢到今日都未 settle。但系我同周永康佢正式公布， 嗯， 佢违纪要调查， 嗯， 相规。咁当然啦，你话其实旧年年底已经爆晒出嚟噶啦， 系啊， 系嘛，即系声色犬马，哇，大佬， 上新闻嘅白鸡王呢咁嘅古仔系， 系嘛，白鸡王系嘛。 喂，佢一样嘢真系好好笑，即系佢同佢嘅仔咧。即系讲嗰啲嘢，阿周斌，即系始足啊，即系阿 莫瓜瓜咁样啊， 始足阿黄老邪同个儿子嗰啲嘢喎，屌你啫，系嘛？屌佢即系阿郁敏同埋即系阿黄仁达嗰阵时点样啊？啲人喺度屌阿郁敏，唔系啲人嗰阵时屌啊，即系呢个黄仁达嗰阵时，你记唔记得阿郁敏点讲啊？关我咩事啊？你斩鸠柒佢啊嘛？而家点样咧？而家呢个啲人即系同阿周永康讲，喂你个仔唔得喎，好捻多问题喎。你知唔知佢即时嘅反应点啊？佢有住你咪拉佢咯，你斩鸠柒佢啊嘛！喂一叫样我呢样嘢啫。 唔系同埋周永康能够企到咁高嘅权位咧、啊，老实讲，即系佢都系因为江系人马啫。 当然， 而家你就算啊，你爆出嚟嗰啲消息。咁唔知堅定流啦，蘋果啲、蘋果啲咧，我懷疑咧係美國 CIA 掌握翻嚟嘅。你問我，嗱佢幾鑊都係第一個爆噶嘛？ 咁你見到就係話 New York Times 嗰啲嘢永遠都好即係走得好前噶嘛，係嘛？即係佢經同一條線翻嚟，其實都不足為奇。 你殺老婆呢間夠 juicy 啦啩？ 係啊， 係嘛？攞個軍車去喐飄佢。 喂，你揾隻房車嘛，做下樣啫，大佬，即係完全都唔避嫌啊！真係 當交通意外就算啦，係嘛？揾個即係黑社會做。 喂，即係你驚死人唔知唔係你做咁啊？我諗佢可能做俾二奶睇啦，係嘛？ 另計劃 嚇，屌真係 古仔。 真係犀利呢樣嘢， 我 真係。 同埋我覺得唔單即係佢講一啲有啲係誇張嘅，我覺得 係、 啊、即係你話你走去暗殺習近平嗰啲咧，大佬 有啊， 係嘛？ 連 真係誇張噶，話佢嗰段新聞直情係宮廷政變咁噶嘛？ 咁係、啊，如果唔係點會走咗啲新四人幫出嚟啫？新四人幫嘅古仔就係咁樣嚟嘅啫嘛。你就係、是、所以即係阿習近平先鐵了心，即係要即係搞掂佢哋，而且亦都可以解釋點解習近平而家要集所有大權於一身，就係、是、因為有咁嘅陰影在前啊嘛。 嗯， 喂，其實已經即係有啲人已經開始去閱讀佢究竟佢而家呢種做法，譬如好似好簡單就係話，佢即係搞呢、這個即係國安委咁樣， 嗯， 佢要即係集權。其實係等於就係話，咦？啲人開始覺得就係喺大陸嘅權力政治開始一個範式轉移，就係話，過往。即係你由六四之後造成嘅，即係嗰個權力規則就係 集體領導 嘛。而家唔係啦， 嗯， 而家就係威權，即係集一人嘅威權領導啦、 嗯。 即係直情係走向即係呢個啊李光耀模式咁樣樣啦。 嚇！但係我一直覺得呢樣嘢你抬舉佢喎，佢反而似咩咧？似乾隆嗰陣時，因為雍正臨死之後，之前咧就已經分好曬餅仔㗎啦、 嗯。 你乾隆如果要建立翻自己嘅權威嗰陣時，咪係咁清黨咯，將以前嗰啲咩張廷玉馬一齊全部清走曬佢，然後咧先至重新咁樣派再派餅仔俾佢嗰啲咩少尉啊，其他唔同佢嘅親信。先至可以攞返個政權㗎嘛先至、 嗯、 真真正正擁有佢嗰個年號叫乾隆㗎嘛。 是 即係你習近平其實一模一樣㗎喎佢集一人之大權但係你見到佢嗰個嘅 即係而家你講改革嘅政策係乜嘢咧 ？Where's the beef？ 呢個先係個問題啊。 係，但其實呢樣嘢其實唔係太壞嘅，即係其實起碼佢嗰個初衷咧，佢 idea 咧，其實係唔壞嘅。嗱，譬如好簡單就係話你有新加坡啦，即係嘅一個學者鄭永年啦咁樣分析啦。喂，其實過往嘅集體領導，即係亦都可以即係演繹為叫集體總統啦。喂，即係每人去分工一塊，然之後出到嚟結果就係叫集體領導。喂，集體領導嘅意思就係話你管你嘅，我管我嘅。即係你好似見到阿胡錦濤就係咁樣啦。佢係冇一個統一意志，冇一個權威去勒住下面班友啊嘛。系嘛？喂，点样政令不出中南海？就系咁解啊嘛！喂，下下去到最后咩要埋牙嘅时候，你就要管啲派系利益啦。 嗯， 我自己嘅睇法就咁嘅，就白鸡王又好，杀老婆又好，即系贪污1000亿都好，其实呢啲都系湿碎嘢嚟嘅。 嗯， 佢真正嘅死因，我唔知嗰啲 news 系坚定流啦，但系一点一定系中嘅， 系 就系、是、你自己抖集自己嘅力量。 系、 challenge 去 challenge 共产党嘅中央嘅领导习近平， 系 呢、這个一定系扑街嘅你、因为点解你已经成为党内嘅反对派啊嘛？ 禁忌啊， 系咪？喂，嗰啲咩白鸡王啲算啦，屌个高官都系咁噶啦，系、咪？即系佢都算叻噶啦，佢嗰啲又有条女又叫何燕啊嘛，搞咩北斗卫星导航啊，好劲噶啦已经系嘛？ 但系以前咩奇女子迪娜都玩过噶， 有一个叫王菲，俾人唔系王正文啦，香港嗰、那个啊，大佬系即系警花嚟噶，系统嘅人嚟噶嘛？ 吓， 系嘛？呢啲其实全部都系湿碎嘢嚟噶。 系啊， 佢最重要就系你因为帮呢一个嘅薄熙来说谎嘅时候， 是 啊、其实你嘅过程里边就将你自己嗰啲人马全部露晒出嚟， 吓 系、反中央 吓。咦，佢咪好似司马迁咁啊，俾人阉咗，即系因为保阿李陵。 咁系。咁所以你見到即係其實你日本嗰啲媒體亦都做咗個關係圖出嚟啦，佢亦都即係覺得哇屌，即係其實好多人都擔心嗰樣嘢就係話喂你集權好撚大鑊喎，即係亦都好多、好即係好多其實外媒亦都唔睇好，喂可能就係話你冇咗你唔會話有一個叫做民主改革嘅一個意志喺度喎， 其實 係㗎，亦都將黨裏面嘅權力平衡係打散咗， 打散咗 係咪，即係你得你就得。 嗯， 唔得就食忽得咯，即系共产党就倒台噶咯，系衰喺你习近平嘅手上。因为点解、你嘅人啊，已经全部俾你清剿晒啦，能够帮你做到嘢嘅人都俾你搞掂咗啦。跟住剩翻落嚟嗰啲就唯唯诺诺嘅人啦、以前都话摊派利益吓，系、嘛？大家都系搵1000亿人民币嘅，咁而家咪屌嗰啲友都死晒啦。 喂，咁似诸葛亮所把持嘅蜀国咁样嘅， 系啊 ，more or less 噶。 即系以前刘备嘅蜀国系有五虎将、有咔哩咔啦个魏延嗰啲人帮手噶嘛？你诸葛亮嘅蜀国就啲人死清啊，得个魏延，然后佢自己削埋魏延权，自己真系搞北伐，结果一事无成啊嘛。一模一样嘅啫。 我觉得亦都似啊呢、這个呢、這个唉唔记得咗啦，我都唔系。不过讲真，即系如果你系咁样讲嘅话，嗱，其实由呢个所谓嘅即系佢奥利加啊，系嘛，即系叫做 奥利加奇， 即系寡头政治，即系呢个集权，即系寡头，即系叫党内民主啦，所谓嘅 系啊。 喂，但系其实呢种冇即系权冇民权制衡嘅讲党内民主，喂，其实系比而家一人 你讲得好听啊，党内民主，党内嘅权力摊派，基本上 系即系党内权力摊派，其实可能仲系比即系而家即系一人即系一人集权嘅制度咧，系更加贪腐嘅。老实讲、因为其实你下面要分饼仔啊嘛， 冇得制衡。 系啊， 系嘛？喂，唔好分咁多啦，大佬，我都系分10蚊啫，一百。 但问题 你分12得唔得啊？13得唔得啊？咁你都仲有一制噶嘛？而家冇一制噶， 所以而家 我要分100，分100噶啦。 如果你讲系反贪腐嘅角度嚟讲，可能系好事嚟嘅。 虽然咁讲啫，但系你谂下，喂，习近平乜差嘢委员会都关佢事嗰阵时候，喂，所有人话喂，我开始想分饼仔啊，话习主席点算？ 咁就唔系讲制度噶啦，系要讲强人政治噶啦。 系啊， 另外一个未有人讲嘅观点，我觉得。就是因为周永康成个石油系统、其实都是肥猪肉来的、你略了他、即是说你自己拿了啦， 哇、你讲到这么像这个 重新分配， 重新分配不单是权力的问题，而是财富的问题、喂，老实说你在中国做生意、喂，石油这些根本上是、你睡在 这 里， 这个 像是哪个 人呢？这个像普京了，这个像 是啊， 普京以前做了啲咩咧？不如我哋下一节翻嚟再讲咧。 好。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N.com， 我系钟树根。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花生就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lus.com， 我是郑经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唔係同大家作對，即係其實咧，阿銘嗰個舊 Jingle 咧，其實都仲有喺度嘅，係嘛？即係其實阿院長咧幫我哋執過嚟嘅，咁所以咧，即係好快我哋下一集咧，嗱應承大家我哋攞翻出嚟，冇錯，唉，即係怕啦， 好多人投訴啦， 係啊，好多人投訴，屌你又唔睇 check 喎， 我冇睇嘅我， 屌你嚇阿 B 最勤力，屌即係。喂，咁樣嗱，頭先啊講到即係呢個習近平啦，屌，即係其實即係係嘛，即係清黨之後，原來咧其實咪又係即係又係嗰套規矩，其實都係分裝啫， 數嗰啲人名係冇意思㗎，即係 數人名冇意思。 離不開得兩個理由嘅啫嘛， 數 cheat down camp， 唔係 cheat down camp， 唔係 B 哥強項嘅。 嗰啲係屬於新聞嘅做法嚟嘅，真係分析咧就係因為中共嘅政治從來離不開派系政治， 係 冇走得甩過。 嗯， 獨裁者係不斷毛澤東嗰陣時候揾幾多人去鬥啊？由高光開始鬥起，由彭德懷，由 高搖反黨集團， 由林彪咁跟住。你再翻轉，即係佢一瓜到嘅時候，跟住又四人幫，跟住你老鄧嗰陣時候，鄧小又呢、這個胡耀邦，又呢一個嘅趙紫陽，係冇走得甩過噶， 嗯， 係冇走得甩過 fashionable politics 噶， 嗯， 而佢今次嘅死因得兩樣嘢啫嘛，走唔開呢兩個理由嘅，一就是、因為政治權鬥，你糾集咗一啲嘅力量，係我不能夠控制嘅力量， 嗯， 你挑戰我嘅權威，所以我喐柒你。第二就是因為你有石油嘅利益。我喐完你之後仲有錢鬥， 啊， 幾傻啊，大佬真係！ 呢個咪似普京咯？喂，你普京佢早年即係其實佢而家佢種下瘟因，而家就要還啦。佢早年種下咩因啊？係嘛？十年前佢去即係鬥呢個霍多爾夫斯基嘅時候， 係啊， 係嘛？即係將呢個由科斯即係話去逃税啦。 嗯， 系嘛？又话即系呢个霍多尔夫斯基，即系私底下即系侵吞挪用咗十亿美元嘅公款啦，系嘛？即系仲有唔同嘅即系黑材料，包括做假数呢咁嘅嘢啦，系嘛？即系喂，第一佢就将呢个霍多尔夫斯基就即系关咗成十年啦，系咪？收监收咗成十年啦，即系旧年就赦免咗啦。喂，但系而家喂你唔好以为冇事，系嘛？当其年即系其实呢个尤科斯。由科斯嗰啲股東，即係而家就告上海牙法庭嗰度，哇！屌你而家大鑊咯，一賠五百億嘅。 其實佢申請嗰個係唔止呢個數嘅，一倍以上，千幾億㗎， 千幾億㗎，係 美金啊，大佬， 係啊， 係嘛， 係啊， 即係差唔多佔俄羅斯嘅國民生產總值嘅2%到啦， 2%， 我諗 好多錢， 因為其實佢俄羅斯咧，佢國家雖然大，但係其實佢 GDP 咧嗰個 size 嗰個 economic size 其實同呢個意大利一樣 差唔多嘅啫。 一樣嘅啫，所以其實可能更加多啲嘛，你千幾億個大佬美金話哥， 嗱你攞翻俄羅斯嘅例子比對比中國啊， 嗯， 即係逃税、做假帳、侵吞國有資產，喂，個都咁做噶啦，係嘛？ 一樣嘅啫嘛， 你拍錯碼頭咪俾人開除黨籍咯，就咁簡單。 冇錯啦，你拍錯，你諗下嗰陣時候個車路士嗰個老細， 阿巴莫域治， 阿巴莫域治咪又係咁，都係油王嚟噶。喂，屌喺呢一個嘅為咗。当年呢个苏联解体系嘛，即系呢个叶利钦就乜鬼都应承噶啦，包括你乌克兰，俾你大家一齐分家，系嘛，各有资产，有权有势嗰啲人，有少少影响力，哎，分俾你。跟住咧，而家计翻条数，屌唔傻喎，咁咪立翻晒咯。立翻晒嘅时候用咩方法咧？咪就系讲假账啊、逃税啊。侵吞國有資產，呢啲藉口嚟嘅啫嘛，全部都係。 其實同李光耀個人拉布咁手法係差唔多嘅啫，即係利用呢個法律嘅手段咁將你收監。 以法治國 係咯， 老實講，內地啊又好，俄羅斯嗰啲咁樣嘅所謂富豪都好，有邊個致富唔係做假數，唔係逃税，唔係侵吞國有資產嘅？ 但係呢個霍多爾夫斯基佢仲有案死罪喎，呢樣嘢咧就其實係同呢個周永康一樣喎，即係挑戰到現任嘅權威喎。 誒係啦，走唔開，除咗經濟理由之外，就係呢個理由啦。 一樣喎，係咪阿龍？ 係啊，即係睇翻2005年 BBC 嗰個報道咧，咁阿霍多爾夫斯基佢喺當時普京選總統嘅時候，佢俾嘅佢竟然咧濕錢咧俾呢個俄共嘅久加洛夫啊，係結果令到佢哋兩個嘅友誼一夜崩潰啊，所以你普京先至決定密謀對付佢啊。 係， 咁但係你佢西方係有錢佬就得， 係啦， 但係你喺呢咁嘅獨裁國家咧，半專制半民主嘅地方咧就唔得嘅。 是啊， 系嘛？西方嘅有钱佬咧就塞钱俾呢个民主党、共和党、保守党、工党，系嘛？两度大家斗派片，就保护自己嘅啫嘛。扑街！而家系大镬啦，喺呢啲咁嘅半专制半民主嘅国家咧，就系你只可以俾我，你唔可以俾隔篱，系嘛？但系佢谂住买啊嘛，即系 两边一齐买大细咁样，其中我都有笔啊嘛， 系咯，系嘛？即系例如你买嗰啲咩单数双数咁，你都系。摆好多下㗎啦，好多个 number 㗎啦， 係 咪中间嗰啲 number 你全部摆晒㗎啦， 即係政治对冲啦，其实係。 咁点知就出咗事呢？ 係啊。 咁所以佢都走唔甩呢啲嘢㗎啦。不过嗱，今次海牙法庭嗰个判决，我觉得另外一个出嚟嘅 implication 同埋反应就係呢，其实欧盟同美国佬呢係真係要惩罚俄罗斯。而家你搞到普京係好头痕。 係啊。 唔係喎，有一种睇法就唔係喎。係咪 ?BBC 呢即係佢而家咧，佢做咗一個即係係嘛，即係呢個專題啦，就叫做即係Russia sanctions who will be hurt the most？ 咁其實你見到而家咧，即係對俄羅斯嘅制裁咧，主要三方面嘅啫。嗱，第一方面就係其實喺 banking 啦，即係 financially 嘅即係啲 sanction 啦，即係喂，其實起碼就係唔俾你即係。喺呢個歐洲銀行啊，即係其實去做交易啦咁樣啦。咁另外就其實係嗰、那個即係 arms trade 啦 ，arms trade 咧其實就呢、這個就限制你嘅，即係其實係、這個、 軍事買賣 啦，軍事買賣啦， 武器 啊。咁第三咪就係能源咯。喂、但其實你睇三方面即係嘅制裁都好啊。喂，但其實你對嗱呢、這個 BBC 做嘅專訪咧，佢就話即係其實都係戇鳩嘅，其實最後尾咧。都係揾隻石頭揼自己嘅腳。喂，你 even 你唔好講乜嘢，你就係講銀行方面先。銀行方面點樣樣咧？喂，其實你知唔知道而家呢俄羅斯即係其實主要即係其實融資又好，即係其實佢自己本身係即係佢嗰個 capital， 即係佢資金流向都好，主要係即係其實係透過倫敦嘅銀行。即係其實受害最大嘅反而其實係應該係倫敦，甚至乎係 New York。 以為 你要見到就係話你西方國家制裁俄羅斯，喂佢自己本身都要揾其他即係金融渠道出口㗎。 其實而家現代嘅嗰個經濟體係咁緊密咧，你見到佢即係搞埋曬嗰啲咪制裁，喂其實係咪即係一個七雙拳咧？ 當然係啦， 先自打七板。 唔係，我覺得佢幾管齊下一樣。即係嚟話你而家由呢一個烏克蘭嘅克里米亞事件開始，到馬航客機。到而家呢個海牙法庭嘅判決，其實都係西方世界嘅 revenge 嚟嘅嘛，係嘛？其實係不斷將你普京啊呢個爛仔嘅形象係表露無遺向全世界， 係啊， 所以佢喺國際形象上面咧，普京係嚴重受損。 唔係，雖然係咁樣，但係你 因為以前咧，就算你話俄羅斯成立咗之後，由葉利欽將權力過渡俾呢一個嘅普京都好。吓，雖然話呢個係特務投資，你都係喺國內嘅問題上面咧係俾人救病嘅啫。包括你喐啲記者啊，即係影響新聞自由啊，啲選舉又派片啊，嗰啲咁嘅嘢，即係派錢啊，即係會選啊嗰啲咁嘅嘢，係人都知㗎啦。咁但係咧，都唔影響到咧，佢喺國際上面嗰個關係嘅，佢喺國際上面嗰個地位。但係而家就開始有啦。因為點解咧？你克里米亞一單嘢，喂，核突到不得了，係咪？即係你唔係透過一啲和平方法去解決，而係你自己派兵，係咪？跟住就支持啲武裝嘅分子，跟住而家擊落埋馬航，跟住你對付內地嘅異見分子咧，就沒收人埋你啲資產，係咪？成間公司國有化埋，喂， 唔係咁樣處理問題㗎嘛？你個國際形象好受打擊㗎嘛？而家你仲俾海外國際法庭去判你輸咗。 其實會唔會係因為一個理由咧？你見佢之前普京其實搞緊呢個克羅地亞，唔係佢第一佢喺呢個咩索契嗰度搞到冬季奧運會啦、嗯。其實你見到佢其係意指呢個嘅格魯吉亞㗎嘛？因為格魯吉亞係自從謝阿爾德納扎落台之後咧，就已經唔再採取親俄，而係採取親西方嘅路線。咁你普京驚起上嚟，呢一個係控制黑海一個重要嘅地方、嗯，所以你普京先至派兵攞南武塞梯啦，再攞個阿茲巴哈呢一個嘅格魯吉亞沿住黑海嘅一個地盤、 嗯。 西方社會覺得鞭長莫及。冇辦法，所以就有你玩。大問題去到烏克蘭呢一個地方，喂，佢係佔咗黑海大部分嘅海岸線。 嗯、 你攞咗克里米亞呢一個地方，亦即係話俄羅斯擁有咗呢個出海口，喺地理上面係威脅到歐洲，威脅到西方世界嘅。 如望次再杯， 係啦。 同埋你講翻歷史咧，由呢一個嘅 Nicholas 唔、嗯、知 Nicholas first 開始 定 second 開始咧，其實。俄羅斯都已經係要走向呢一個歐洲嘅， 係啊， 而佢個 expansionism 咧係希望能夠咧去到海岸線噶嘛， 係啊， 蘇聯就達成咗呢個目標啦，咁、嗯、但係因為由於你嗰陣時候即係解體啦， 係 啊， 啊，解體之後咧就唯有就係妥協啦，烏克蘭都誒、啊哎、算 Q 數啦，俾、 嗯、 你啦咁樣，咁、 嗯、 但係普京而家嘅諗法就好簡單，我處理完國內嘅問題、嗯，我就要搞翻我嘅所謂嘅民族主義。我要搞翻我擴張主義，所以咪搞烏克蘭咯。 你見到產經新聞分析普京，更重要一個原因係在於，因為俄國喺呢個歐洲嘅地盤嗰度，佢人口其實係減少緊嘅，所以佢先至急不及待係想要翻一啲可以發展嘅土地，走去重新建立鞏固翻俄國個人口增長。 嗯， 同埋你而家俄國咧嘅形象咧差到咧。是好紧要。 是、嗯、啊。 我唔知道普京呢点样收呢个尾。 嗯。 即是你同欧盟敌对同美国敌对。 嗯。 你諗住人哋你个算盘打得好好嘅佢。 嗯。 是啊。 就係諗住呢你奈我唔何。你欧盟奈我唔何。你美国佬而家都奈我唔何。 嗯。 嗯。 咁但个问题就係、是、你跟住係不断咪积少成多囉。逐样嘢即係报复你囉。 是啊。 是吧、啊、第一个 international image, 你点样去挽回返。 嗯。 系嘛，即系成个烂仔嘅形象咁样，系嘛？ 嗯， 唔系，同埋咧最捻大镬咧，就系、是、其实系联合国啊。喂，你俄罗斯而家系联合国嘅常任理事国嚟噶嘛，大佬啊？ 系啊， 即系你嗰个国际形象几差都好，喂，你点样去即系其实视呢个国际秩序于无物都好？喂，其实佢嗰个位置，佢呢个常任理事国嘅位置系完全系唔受动摇嘅。 嗯， 系嘛？你亦都系冇一个即系叫做系 impeachment 嘅制度嘅。 嗯， 啊，你唔可以将佢弹劾落嚟嘅话，哥。乜而且就算你有彈劾制度都好，喂，你即係大陸一定幫手㗎啦。 係啊， 喂，大陸幫手嘅話，佢係可以聯合其他嘅即係第三世界嘅獨裁國家去同你數票㗎喎、 嗯。 喂，你係奈佢唔何㗎喎。你所謂自由世界，即係你以歐美系統嘅自由世界，佢、嗯、自己本身佢所 uphold 嗰套自由民主嘅一種價值觀啦。其实系即系伸张唔到嘅喺联合国呢个制度系。 如果你咁讲啊，咪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个国联咁样。 系啊， 即系你日本喺中国嗰度建立咗满洲国之后，其他国家，我唔知啊，我唔理啊，咁成立咗。 你而家根本上成个联合国佢系冇咗自己嘅权威喺度噶嘛。 你唔好讲话日本啦、啊，当然德国啊。入侵波兰啊，大家都奈佢唔何啦。 系、啊、入侵埋捷克，搞个慕尼克会议之后， 唔系完全奈佢唔何噶嘛。 系啊， 而家你咪即系。俄罗斯你搞到呢而家系众叛亲离 呢是啊 是咪 喂但你讲众叛亲离喎有一个国家其实好痛苦㗎喎、 啊、 那个叫日本喎 是咪 你諗下喂即系日本第一样嘢喂佢其实一直好想向俄罗斯攞返北方四岛嘅主权、 嗯、 但攞唔到都好我想有个共同开发权我叫渔权都好啊、 嗯、 但问题你日本喂传统系即係美國嘅跟班嚟㗎嘛，你美國有心要制裁俄羅斯嗰陣時，日本要跟住去做㗎嘛。 嗯、 但問題如果跟住美國一齊硬落去嗰陣時，喂北方四島或者以後俄羅斯嗰啲咁嘅石油供應冇得傾㗎咯。咁我點算呢咁、嗯、所以佢先至喺產經新聞嗰度特登寫篇文出嚟，就真係話：喂，你而家烏克蘭問題令日本陷入兩難 即係其實你咁講就係話，即係你講到係俄日，其實本身都眉來眼去啦。係 啊，嗱 當然，即係如果你係講到冇俄日都眉來眼去嘅話咧，而家開始咧，即係由克里米亞事件之後，烏克蘭克里米亞事件之後，喂，其實越嚟越多嗰種風就係、是，即係你喺啲即係其實西方媒體都講，喂，會唔會有新冷戰啊？會唔會咁樣出嚟啊？ 會㗎、啊，我嘅 prediction 就係覺得，啊、即係你要搞翻去你嘅民族主義， 啊、 俄羅斯嘅民族主義同埋呢一個嘅擴張主義嘅時候、其實你係。由一個極端邁向另一個極端啫。 係， 俄羅斯經常都係咁噶。你諗下當年即係呢個史太林嘅年代，係嘛？到呢一個嘅布里茨尼夫嘅年代，跟住你一個鐘擺就係沃爾巴喬夫就話：，誒、哎、對唔住啦，我唔搞啦。因為點解我個經濟咧完全停滯、我要搞翻我哋國內嘅問題，我唔再好似以前咁，我需要結束冷戰啊。跟住就解體。解體完之後咧就散曬，跟住咧就即係得美國一個超級霸權，係壟斷咗廿年咁耐。咁而家你普京要翻轉頭嘅時候，咁你咪由一個極端邁向另一個極端咯，喺個鐘擺度不斷喺度擺咯。對俄羅斯人嚟講， 係咪？但係當然，即係你講到即係 even 你話即係新冷戰，其實佢會即係重現都好。喂，但一定係同以前嘅即係舊冷戰係唔同啦。咪你當然你而家佢你講俄羅斯。喂，即係其實奧巴馬都冇講錯，雖然佢啲串啊，就係話喂，你俄羅斯都係地區霸權啫。講真，即係喂，你 challenge 唔到我呢、這個。 你唔 係 世界，你唔係世界霸權。 喂，你點樣？你講到即係你真係有 call war 都好，喂，你要數你自己 partner 啊，你一定要數中國先啦、啊。喂，你同中國係咪真係合作無間先？ 中國信 係咪真係形影不離先？喂，但係事實上我哋之前亦都講過，就係話喂，其實唔係嘅。喂，你中國佢自己本身即係視為死敵嘅日本。喂，你俄國你係同佢即係有合作， 係 嘛？即係但係你講到美國，你亦都唔好睇得咁樂觀。喂，即係你傳統嚟講，你會覺得日韓係你自己嘅，即係喺太平洋嘅 partner 啦， 係啊， 係嘛？喂，日本佢可以因為經濟利益同俄國合作，南韓亦都可以因為經濟利益同中國合作。 嗯， 所以其實呢兩個咧。即係日韓呢兩個國家喺美國嚟講咧係養唔熟嘅，尤其奧巴馬而家係即係係完全係冇權威可言嘅呢條友係， 成個白框眼鏡咁樣嘅。你講到日韓真係， 所以用翻咧我哋孫子兵法呢一個講法就係咧係不戰而屈人之兵啊。以前美國點解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咧？就係、是、你未出兵，啲友仔就亂咗。係 啊，但係 咁但係咧，你搞完九一一。搞反恐又入侵呢一个嘅伊拉克，又打呢一个嘅阿富汗之后，搞到自己一穷二白。而家大家都唔信你会打佢，因为觉得你都会有好大嘅考量，就系呢个人根本冇钱。 系啊， 系咪先？ 你俾俄国佬如取如葵啫。 喂，而家人哋夹住你嘅，即系起咗你嘅底牌出嚟、你真系国力最强盛嘅时候，就系、是、克林顿年代嘅时候。 吓、 系咪？净系玩中国呢一个最优惠国待遇，都玩咗好多年。 但系你见到佢都系打嘴炮嘅啫，佢真真正正出兵嗰度其实系南斯拉夫，而且系做最少嘅嘢。 唔系，所以美国佬系识包装嘅， 系啊， 即系佢做霸权咧，佢都懂得咧呢啲咁样嘅即系外交嘅手段咧，其实就系表面上一啲包装嚟嘅，扮到自己系啲正义之师，系嘛，扮到咧我系俾人屈。系嘛？你恐怖襲擊我，所以我而家要反擊戰啊！咁樣之類之類嘅，係、好過俄羅斯咧咁赤裸裸啊！ 哦，唔係，其實 普京咧真係特務投資出身，特務投資出身，佢唔係政客出身咁簡單噶嘛？ 基辛格咪總結咗美國個外交政策咯。我唔係要俾你睇到我嘅手瓜有幾粗啊嘛，而係俾你睇到我有幾偉大啊嘛。 咁而美國佬因為呢一個嘅廿一世紀初嘅幾場 係 所以搞到自己國力衰退，而大家都睇到嘅底牌就係、是、你而家冇得不戰而屈人之兵嘅啦，你一係就出兵，你唔出兵咧，就大家都唔怕你，咁你咪死咯，係咪？而家所以俄羅斯係唔驚你噶，咪而家佢咪做呢啲咁樣嘅即係雞雞仔仔嘅嘢咯，係嘛？話唔買呢啲天然氣啊，跟住海牙法庭又影響佢，即係落呢個咁嘅判決，其實根本嗰啲邊係法律嚟嘅，啲嗰啲 politics 嚟噶嘛，大佬。最後結論就係、是， 同埋阿奧巴馬咧，其實係好鵪鶉啦，你見到係係嘛？即係佢前幾日佢先至喺度講，喂，一方面佢就喺度即係強化緊對呢、這個即係加強對俄羅斯嘅制裁，另一方面咧講完之後，啊，唔係冷戰嚟噶。系嘛？即系呢个唔系新冷战嚟噶，唔使咁担心咁样样。即系呢个就俾人觉得就你唔够强硬咯。 但系其实早喺你马航客机喺乌克兰俾人击落嗰阵时候，喂，你美国一个著名学者 Jeffrey Sachs 啊，已经讲紧啦， 你見到國際咁樣嘅處理，基本上就係好似第一次世界大戰處理奧地利皇宮被暗殺事件一模一樣，嗯、大家咪用方言解決佢咯。但係結果越講越大，帶上嚟咁解嘅啫嘛。 嗯， 但係亦都有一個危機，就係、是、好似第二次世界大戰，你講完第一次就講第二次，就係、是、英國佬嗰陣時候所謂嘅 appeasement policy。 嗯， 我唔記得中文呢個點譯啦，即係 衰政政策， 即、嗯、係、啊就是、安撫咁嘅意思啦。係啦，衰政嘅意思就係、是， 嗯， 即、就、係、是、安撫佢有得有 Q 得佢，咁你越搞越大鑊嘅時候咧，最後咧一個總爆發， 係啊， 就嚟大戰啦咁樣。 嗯， 咁而家今時今日你唔可以有第三次嘅大戰喎，因為大家呢個係一個互相破壞嘅一個行動嚟㗎嘛。係 啊， 啊今次唔使講日後有冇經濟復甦啊，你睇下全球係死咗幾多人嘅啫，大佬係嘛？即係個核彈可能係飛嚟香港㗎嘛。如果你中國加入嘅話，就大佬 係啊， 所以唯一我支持本土派就呢樣嘢咋？點解唔回歸呢個祖國就係、是、因為你喺中國喺呢個國際事務上係嘛？即係連埋呢個蘇聯同埋呢個美國，大佬都唔知道搞成點，一個核彈飛埋嚟呢一個香港嘅時候，咪大鑊咯，係嘛？ 即係你寧願即係其實香港即係做翻面目模糊嘅瑞士好過 啦，冇錯啦， 越嚟越難做啦。 但呢個好難啊，呢個好困難啊，呢個就好啦。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再翻嚟， 拜拜， 拜拜。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HKPeanut.com 大家好，我是戴耀廷。